的寂寞，如果我还继续爱你，也请原谅我的犹豫。如果，如果，如果我还能爱你，而我的犹豫却打扰了就当他是，就当他是，就当他是风的叹息。 已经五点钟了，快要